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啊！有我 Winky 赖慧玲。Hello， 你都插嘴啊！大家系想听我讲嘢？ 我知啊，但系你个礼拜都系咁开，我觉得有啲闷，所以我咪求其讲啲嘢咯。 好啊，咁你介绍下你自己啊，不如 ？Hello， 大家好， 从你细细个开始。 我系黄晓初啊。 好啦，初啦，今日咧我哋又会讲一套电影啦。但系讲呢套电影之前咧，我想问 啊，你想唱歌嘛？ 我以为你想唱歌就系呢套电影， 因为套电影嗰首歌好正啊嘛。 你想唔想唱？ 我细细个我唔想啊，我 呢套电影1998年啦，即系，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嗱，你作为一个男仔啦，你睇戏多唔多喊嘅咧？ 我都会嘅，我都会嘅， 好感性啊你！ 我 OK 感性啊，只不过我唔俾人知咯。 我系 咧，男仔系咁啦，你知啦， 系 即系通常都扮冇嘢咁啦。但系系我而家易喊咗噶，唔知点解。 真系噶？ 系啊，易喊咗。 好唔开心啊！你嘅生活，不如试下讲下。 唔使，我哋唔系啲心酸节目嚟嘅。但系唔系我生活唔开心啊，系我谂我对人嘅感觸大咗咯， 嗯， 即係其實係咁樣噶。我哋即係好開始，我哋有陣時候我都講話係品味啊嘛， 嗯， 咁你要去到你嘅人生嘅某一個階段，你先品味到某啲嘢噶嘛， 係， 即係人哋成日話你要生咗個 BB， 你先知道你爸爸媽媽有幾辛苦，即係咁樣去品味。我唔係話我生咗個 BB 啊，但係你個人成熟咗，你經歷多咗，你就會開始明白人哋嘅嘢多咗。咁你明白人哋嘅嘢多咗嘅時候，你嗰個同理心嘅能力，嗯，就深烤係高 嘅，即係感受點都會深。 咁你睇戲嘅時候就會容易明白人哋嘅感受多啲咯， 嗯， 即係變咗。正常嚟講啊，就你去睇戲嘅時候，你會多咗明白人哋點解要搞個咁嘅戲，明白嗰個角色嗰個感受，你會容易啊，即係你唔會咁容易，唉，做戲咩？喂，我冇興趣啊，對於呢啲人呢啲咁樣嘅生活，我冇興趣，即係會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對人哋嘅同情心多咗， 係一定。 咁所以睇戲嘅時候，你有感受嘅機率又會亦都多咗，同埋深咗亦都大咗咯。 嗯， 所以你話喊唔喊，不如話即係我覺得人越大，我對其他人嗰個同情心其實係越嚟越大咯。 係，你冇同情我哋， 我一路都同情你噶，對於你嘅遭遇啊，你個智能方面啊，各樣嘢，我一路都同情嘅。 啊，講到喊啦， 講翻。 但係其實我又想講，即係譬如依家咧，我哋做咗呢個節目之後，又或者了解多咗人性啦，我反而覺得係我越嚟越少喊咗嘅睇戲係。但係咧我哋今日講呢套戲咧，我覺得佢有一個好處就係佢令到我好投入去睇，我覺得係越嚟越少見。 咁即係話基調上個戲已經係好啦。 系啊， 出現呢個狀況，即係個基調上已經係好。 啊， 我成日講嗰個發夢嗰個概念咧，你發緊夢，你唔知自己發夢啊嘛，通常 係嘛。 咁一個好嘅戲就係咁樣咯，就係發緊夢，你唔知自己發緊夢咯，咁就最正啦。所以你唔去 judge 咯。咁 係啊，因為依家太多咧，真係咧谷你喊啊、催淚啊嗰啲咧，係睇到你做咩要谷我喊咧？我就諗咧，導演點解要咁處理咧？我就唔會喊噶啦嘛，開始。所以我今次遇到呢套戲咧，我都喊得幾犀利啊！今次 我哋到而家咧，好似未講嗰套係咩戲嚟 喎？係啊，呢套戲係1998年嘅一套絕世天劫啦 ，Michael Bay 嘅作品嚟嘅，咁我相信好多人都睇过，或者好多男仔都会睇过，系嘛？ 男仔女仔都睇过啦。 我真系冇睇过。 你冇睇过，因为呢套戏咧，其实我印象中咧，我识呢套戏系唔系因为套戏，系因为只歌先嘅。我哋头先话只歌好出名， 系啊系啊系。 当年就系因为只歌，我听咗人哋话，诶、哎、系某套电影嘅主题曲嚟噶，咁我就话，诶、哎、套戏都好好啊，咁跟住我先睇翻套戏。当年啊，讲紧好耐先。咁我睇完之后，我觉得第一原来只歌就都关套戏事啊，但系其实冇只歌都 work 嘅套戏咁样。咁但系套戏到最亦都令到系啦，画龙点睛啦，令到首歌又出名咗，套戏亦都真系好好啦。 系、就是、一套真系几好睇嘅戏啦。咁嗱呢一個嘅主角咧，亦都係我哋上次講鬼眼色 sense 嗰個主角啦。 布斯維利斯， 布斯維利斯就係啦。不如咁，我哋依家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就即刻進入佢嘅內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好啦，Connor，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绝世天劫》啦。咁你头先有讲过话呢套戏都几难讲系嘛？ 系啊，我觉得几难讲。 系因为点解咧？好似上次咁有啲碎嘅。 碎唔碎就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其实你如果论个 storyline， 如果大家有睇过嘅话，或者你冇睇过嘅，你都可以想象到。简单嚟讲，灾难片。 嗯。 咩系灾难片呢？就系、是、有一个令到世界末日嘅一个好大嘅力量，咁我哋想办法 overcome 呢个力量咯。如果可以嘅话，咁呢个系典型嘅灾难片。咁当然有啲灾难片系冇咁大嘅，即系譬如话一场好大嘅火灾 ，OK， 好大嘅水灾 ，OK， 陨石砸地球 ，OK， 外星人砸地球， 有 怪兽系猿人砸地球，乜都。其實災難片啦，統稱災難片啦。咁呢啲災難片就即係點解難講呢？係要講災難片講得好聽呢係好難㗎。就等於呢，即係我都喺度諗幾難啊。 你如果因為我都係畫面嘅嘢。 第一可能係畫面啦、第二就係好靠嗰個人講得好唔好聽㗎嘛。即係 你放心，你講得好好聽㗎一定。 係啊，我講得唔好聽，我都覺得我講得唔好聽。點解呢？你諗下，如果有個人坐低度同你講《三國演義》。喂，以前真系咁样噶嘛，系咪先？就围埋喺茶馆度，每日嚟就欲知后事如何，就且看下回分解。你就过一个礼拜或者下听日就再嚟咯，就俾啲茶钱，你坐喺度饮茶就有得听讲古啊嘛，系咪先？喂，嗰、那个人真系要讲得好好听啊！不过因为嗰阵时嗰啲人咧，唔系睇开画面噶嘛，即系唔系突然间话我有套电影俾你睇，然之后你睇到嗰个画面，做个画面俾你睇，系咪？咁所以点解嗰阵时讲古仔啦，同埋小说啦，系咪先？但系而家我真系。要同你讲陨石砸地球，或者同你讲三国演义。喂，我哋系靠嗰个观众嘅想象力去 fulfill 嗰样嘢噶嘛，令到我哋想象到嗰样嘢。小说都系咁样噶嘛，系靠观众嗰个想象力。但系而家咧，我哋就已经猪肉在前人，你真系拍咗套电影出嚟，然之后仲要讲陨石砸地球，嗰、那个陨石有几大，系嘛？然之后嗰个画面，我要。用我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然之后形容嗰个陨石有几咁伟大，嗰个危机有几咁严重， 嗰个表层有几咁恐怖， 梗系难讲啦，系咪？所以我觉得呢一类嘅戏咧，难讲系喺呢度。我点样描述到一个绝世天劫？然之后大家喺屋企听到毛骨悚然。如果我得嘅话，我唔系坐喺呢度啦，我翻榕树头啦，大佬啊！ 唔系，不过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节目咧，我哋侧重喺个剧本度嘅。咁我哋试下即系尽量用个剧情去令到大家了解咯，那个画面。嗰啲嘢，第一有興趣嘅話，就去睇翻套戲。 大家饒恕我啊！我描述呢啲畫面饒恕得唔係咁好，淨係用我把口嘅話， 睇住套戲嚟聽我哋節目咯。OK， 阿初，我哋個故事就頭先好簡單，你咁樣講過就係、是、一個隕石砸地球先啦。 係啦，隕石砸地球啦。咁故事一開始其實就有啲太空人喺太空站嗰度喺度做緊嘢啦，就要維修一啲嘢咁啦。維修緊嘅時候，突然間咧就係、是。有啲碎石，有啲陨石咧，细嚿嘅陨石咧，已经飞紧埋嚟，因为嗰啲陨石越嚟越大嚿，已经打穿咗嗰个太空船啊，之如此类嘅嘢啦，亦都出边喺度工作紧嗰个太空人咧，系被击中咗啊，咁啊直情咧，佢哋突然间完全失去联络，咁啊地球嘅 NASA 啦，美国太空总署啦，就已经喂完全失去联络，完全唔知咩事，跟住全部人就即刻围埋，喂快啲话俾我听，究竟有咩可能，究竟发生咩事？咁卒之咧就有一个即系天文嘅爱好者啦，就自己个 telescope。望远镜 好大嘅望远镜， 就见到有个陨石咁样，就即刻就叫佢老婆就喂、哎，快啲攞啲咩俾我点点点。佢老婆就即刻发烂渣，你成日围住嗰个 都唔食嘢，你唔理我。 系啦，点知呢一个老公咧，突然间就唯一一次啦，就应该系唯一一次啦，突然间好认真咁样就叫佢。我而家叫你即刻去揾啲乜乜乜乜俾我啊！你快啲啦！我而家要即刻联络， 系 即刻联络美国太空总署啊！美国太空总署即刻就 evaluate 呢件事啦。呢件事就系话佢哋预算咧就应该喺十零日之后，我唔记得咗十八日咁上下啦，就系话十八日之后就应该会击中地球，而之前一路都冇发现。咁你即刻就同总统讲啦，点算啦？咁佢哋就要揾啲唔同嘅方案。所有美国太空总署嘅人就即刻用唔同嘅方法 ，creative 嘅方法想办法解决呢个问题啦。 系。 咁就美國太空總署嘅人又諗辦法，同時咧就總統被知會之後，總統身邊嘅智囊團亦都諗辦法啦。呢啲智囊團咧就有人提出話：，可唔可能係抌啲核彈去炸佢，等佢轉咗個方向咁樣啊？跟住就美國太空總署嗰邊就有人就話呢個方法唔 work 嘅咁啊。咁佢哋話就諗到一個解決辦法，就係咩咧？ 就是要想办法钻一个窿，摆粒核弹头入去，喺嗰粒陨石嘅正中间爆嘅话，咁就有可能令到嗰个陨石咧炸开咗，就可以偏离个航道而唔会击中咗地球啦。如果唔系咁大个陨石，就算你将地球所有嘅核弹头掉上去炸一炸佢，都系拗痕嘅啫，佢唔会转弯。 因 为 面嗰阵嘅啫嘛， 都系面嗰阵嘅。 系啦， 咁啊，话锋一转就即刻就见到咧系有一个啲海中间嘅一啲转油台咧、就有啲人喺度示威啊，就叫佢唔好再喺度掘啲石油啊，点点点。咁啊，见到布斯韦利士就喺呢度啦，我哋嘅男主角就终于就出现啦。咁佢就啱啱啊去揾一个佢个同事啊。就揾佢，喂，做乜唔開工啊？你做乜匿埋房啊？咁啊，走去房啦。咁呢個同事啊，對唔住，我即刻出嚟開工啦。咁但係因為呢個人平時咧，佢都係唔會即刻 say sorry 噶嘛，一定係有啲唔同嘅藉口咁樣噶嘛。 你做咩即刻 say sorry 啊？ 做乜即刻 say sorry 嘅咧？咁跟住佢就發現咗，咦，原來喺個房入邊，哦，唔知點解喺個房入邊有個女仔。有个女仔都唔紧要，呢、這个女仔系边个咧？就系、是、布斯韦利士个女。 系 咁就即刻有冇搞错？跟住布斯韦利士做咩啊？即刻就走出去啦，然之后翻房啦，做咩啊？立枪咯，立枪就即刻对住佢呢个员工咧就开枪， 追住嚟射 佢，咁啊惊佢唔死，咁系咁追住佢开炮。 系 咁，但系我哋唔知道佢系唔系究竟真系想射死呢个男仔啦。但系睇嚟就佢都几 hostile 嘅，因为佢真系攞住一支即系大嘅鸟枪系射佢嘅咁样。咁啊，好彩就射佢唔死啦。但系同时亦都咧喺佢哋个转油台度咧，系因为亦都因为呢一个男仔咧系做错一样嘢咧，就系、是、有某啲嘢个压力又唔正常啊，有好多油就即刻爆咗出嚟啦。咁布斯韦利士就即刻已经系控制咗个情况，咁佢同时就处理两样嘢。但系同时因为呢个男仔第一佢做错咗啲嘢啦，令到个转油台出咗啲事啦。第二系因为佢同佢个女搭上咗咧，即刻就炒咗佢，就赶咗佢走啦。与此嘅同时咧，就即刻出现咗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美国太空总署就即刻派人嚟，就系话我哋而家要你跟我哋即刻搭直升机去美国太空总署啊！佢话你搞笑咋嘛咁啊？唔系，系讲真嘅。FBI 美国太空总署即刻召佢，系即刻 right now 咁。跟住佢就话：哦，你要我去美国太空总署啊？得，我有条件，就系、是、我一定要带埋我女咯。 系 咁啊。咁跟住就帶埋個女啦，因為睇嚟應該係大件事啦。咁總之佢帶埋個女就去到美國太空總署，就將嗰個咁樣嘅盤口咧就攞出嚟啦。那個盤口就當然就係話要 send 佢上太空，同埋幫手咧就係轉穿嗰粒隕石，然之後就擺個核彈頭入去咁樣啦。係 啦。 咁佢話：喂，你叫我嚟做呢樣嘢，佢話：哦，你唔做都得嘅，但係你要話俾我哋啲同事聽，我哋嗰啲太空人咧，佢哋已經係受咗嚴格嘅訓練，長期嚴格 訓練， 佢哋冇問題噶啦。咁而家我哋就有件機器，但係件機器咧就唔知點用，你又要教佢哋用咁啊？嗰件咩機器嚟噶？喂，咁熟面口啊！呢件機器好似係我設計嘅喎，你哋偷咗我個設計唔出聲，然之後訓練你哋嗰啲人咁樣，跟住佢哋嗰陣 有啲機件錯咗㗎嘛？ 係啊，一睇你哋一定係搞唔掂啦，因為你唔識用啊嘛。因為原來布斯韋利士咧就係全世界最出名，就係乜都轉得轉嘅，即係全世界任何最難搞嘅都係佢轉㗎啦。咁而嗰個轉佢哋攞住嗰個咧，亦都係布斯韋利士設計嘅。 同埋見到呢樣嘢就知道佢有幾勁咯，即係連美國太空總署都要抄佢呢件嘢， 總署都搞唔掂啊，同埋。佢哋都唔知道點樣做啊！咁而布斯韋利士嚟到呢度就係話 ：OK， 而家你要我用十日八日嘅時間就訓練你哋嗰啲所謂嘅太空人上去外太空就轉嗰粒隕石，就用我設計嗰樣嘢，而你哋已經砌錯咗㗎啦。OK， 咁你哋覺得係會搞得掂嘅？咁啊，好明顯，布斯韋利士就覺得你哋係搞唔掂㗎啦。咁跟住就問：咁點算啊？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話。send 我啲人上去轉隕石咯，咁就有可能轉到啦。咁就話，咁好啦，咁我哋就想辦法揾你啲人啦，咁有可能得啦。咁可能 好精彩啊！ 最正就係咩咧？用十幾日訓練啲太空人轉嘢唔得，用十幾日訓練啲鑽探工人上太空咧就得 喎。變成太空人就得啦， 所以咧，布斯韋利士就即刻徵召佢身邊最 fit 嗰啲同事咧。就過嚟幫手啦。咁但係大部分呢啲人都各有唔同嘅問題，有啲人又吸毒啦，有啲人就成日係嫖啦，有啲人鍾意賭錢啦。最慘就係咩呢？就係佢而家唔係要一team人，佢要兩team人，因為美國太空總署做事係非常認真，所有嘢都要有 backup plan 嘅，所以佢哋要 send 兩team人上去，最好係 identical 兩team都有能力完成呢件事。而除咗布斯韋利士咧，另外一個人有能力做呢樣嘢咧，就係佢啱啱炒咗個僆仔， 就係 AJ， 即係佢阿 Grace 個，佢 個 女個 男朋友 AJ。咁就佢哋就要想辦法 gather 曬呢啲人，咁然之後咧就訓練佢哋就上外太空啦。 係，又全部俾 FBI 臨時 捉咗嚟噶嘛？ 系啦，全部都系 FBI 走去捉佢嚟，佢哋个个都好惊啦，唔知道做咩事啦。跟住捉到嚟，咁啊布斯华利士就讲俾佢听，其实你哋系有个任务，就系要上太空拯救地球。咁呢件事够搞笑啦啩？突然间无啦啦，你赌紧钱俾人捉咗你去，你要负责拯救地球。 你睇紧脱衣舞女郎又俾人捉咗去拯救地球。 嗱，我而家讲啊讲到好笑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突然间一扎咁样人俾人围埋咗一齐，然之后话俾你听好认真，我哋而家系要拯救地球。 如果唔系世界就会末日。 系啦，咁你都唔知笑好定喊好啦，但系佢哋就即系。每人都已經係聽到話，你哋而家係要拯救地球。如果你唔拯救地球，地球就會毀滅㗎啦。係 啊， 係 啊。 咁佢哋真係唔知笑好定喊好。總之佢哋大部分人慢慢咧就舉手話 OK。但係跟住佢哋就開出嚟個盤口就係話同美國太空總署講就話，佢哋係有啲條件嘅。咁啲條件就係話，第一就係話佢早排就俾人抄咗好一扎牌啦，可唔可以嗰啲罰款都唔交？以交換佢上去， 其實呢班好善良，佢哋要求 好善良，同埋好低能啊！嗰陣時係，仲有咧就係、是、我哋有理由咧就要求咧，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安全翻嚟地球嘅話咧，我哋以後都唔交税，即係佢哋好好笑嘅，其實呢扎人 最重要嗰樣人以後都唔交税。 係啦，總之呢扎人輾轉就 有啲人要住白宮咁， 係啊，又要求話我翻嚟要住喺白宮住一個月咁樣嗰啲。 Oh, no.喂后生， 总之佢哋各有要求啦，但系嗰啲要求都唔系重点啊。总之就系有少少笑料咁啦。然之后佢哋就用咗即系好几日嘅时间，就训练佢哋成为 太空人。 咁就又抌佢哋落水啊，冒充训练啊。咁但系佢哋又好唔 discipline 啦，咁就搞咗一大轮，又系啲笑料啦。即系总之林星空啦，都系觉得佢哋都冇办法噶啦，因为地球嘅希望就系摆喺佢哋身上啦。咁就临上去太空嗰一日。咁就突然间佢哋就要求做咩呢，就是、要求话可唔可以全部放我哋出去玩一日啊，或者见咗你屋企人啊，咁样就係话咁都冇办法啦，因为佢到最后佢都有一个好有力嘅证据，就係、是、话你諗下而家我哋听日有可能係世界末日啦，你想最想做啲咩啊，咁卒之日真係放佢哋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啦，有啲人就走去问大耳窿借钱，然之后就走去 劲咯，系啦，系咁赌晒佢， 赌啦，咁啊赢有输有乜都好啦，总之佢耶咁啊好开心就赌啦， 自己翻嚟 系啦，又有一个咧就系、是、佢走去揾佢前妻，然之后见一见自己个亲生仔一面啦，但系佢都冇话俾佢听佢自己系亲生仔嚟，净系诶嚟送一只穿梭机嘅模型仔就送俾佢咁样，净系同佢前妻讲，你唔需要同佢讲我系佢爸爸噶，我净系想送一个咁礼物俾佢见一见佢，我走噶啦，个前妻亦都唔知咩事啦，咁佢就走咗啦，咁就每个人都做咗佢最后呢一个心愿之后呢就上太空船啦。亦都喺上太空船之前呢，咁就呢一个布斯华利士就应承佢个女两嘢。第一样嘢呢就係话我一定会安全返嚟。第二样嘢呢就係、是、我会帮你好好地睇住佢。我哋两个即係佢个女个男朋友，我哋两个都会安全咁样返嚟。咁呢个就係嗰、那个佢个 promise 啦。好啊。Promise 就 make 咗啦，咁而家就太空船就要出发啦，两架穿梭机就出发啦。好啦，呢两架穿梭机出发当中亦都有小问题啦，喺星空嘅时候冇问题，但係去到外太空呢就已经第一就係由 AJ 即係呢一个布斯维士个女个男朋友坐住嗰架太空船呢，就已经系简单嚟讲就係炒咗。佢哋嗰架太空船 一到就炒咗， 一到就炒咗啦。咁基本上就美国太空总署啦，同埋另外呢架机，所有人都以为佢哋系全机系身亡噶啦。第二架机就好彩啦，叫做就可以停到喺嗰、那个陨石上面啦。但喺呢个陨石上面咧，佢哋就要令佢哋有两架负责钻探嗰架车噶嘛，因为每一架太空船上面有一架噶嘛。咁佢哋冇事，布斯威利士嗰架咧就开始准备钻探啦。但系点知咧就？钻探原来佢哋喺呢架陨石上面有一啲物质咧，喺地球上面冇发现过嘅，咁佢哋就冇办法钻得开。同时亦都因为咧最大嘅麻烦就系话，而家佢哋又钻唔到，嗰嚿陨石又越嚟越近啦，佢哋只系剩翻几个钟嘅时间，地球嗰边咧就开始谂啦，究竟我哋应该点算咧？我哋如果再过多一段时间咧，我哋就会唔可以遥控嗰粒弹头爆炸噶啦。 系 ，OK， 我哋而家就要决定究竟我哋系唔系应该遥控嗰粒弹头爆炸。咁到最后咧，地球嗰边系决定佢哋遥控。嗰粒弹头爆炸，因为佢哋转唔到啊嘛。 由地球嗰班人去 遥控。系啦，佢哋决定喺地球呢边就遥控。咁而家就系两难啦，地球嗰边就系到最后佢哋决定炸啦。但系佢哋真系喺外太空喺嗰粒陨石上面咧，佢哋就觉得喂，因为要将嗰个核弹头摆喺某一个深度去炸，佢哋估计嗰个深度炸先有意思啊嘛，喺表面度炸系冇用噶嘛。但系佢哋而家决定炸咯，咁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即系有其中一个太空人咧，佢就应该知道点样可以 disable 咗。 呢一個彈頭嘅爆炸嘅，但係呢一個太空人就係攞槍指佢哋，就係、是、話你哋唔好喐啊！而家個核彈頭要爆炸噶啦。但係到最後，布斯維利士就同佢講話：我哋有可能做到嘅，而家我哋要幫手令到呢個核彈頭 停止個倒數， 停止佢倒數啦。咁卒之亦都 convince 咗呢個太空人，到最後佢哋一齊停止咗呢個倒數啦，停止咗個倒數。 好緊張啊！呢、這個 係啦，因為真係到最後剩翻幾秒啊嘛。然之後佢哋就一齊真係可以剪到，又係啦，剪炸彈永遠都係紅線定藍線咁啦。到最後真係剪條線，又真係唔爆，咁啊好彩啦。到最後咧，好彩就係原來另外一架佢哋一路都以為係炒咗嗰架太空船咧，上面嗰架轉探車咧係冇事，亦都好彩憑住呢個 AJ 嘅機智咧，佢就做咗一啲又係好危險唔應該做嘢啦，就係、是、利用嗰個低嘅引力咧，佢竟然係喺嗰個峽谷上面咧，就突然間加速就咁跳過去啊嘛，就 用嗰架車咁 飛車咁跳過去啊嘛，咁當然呢個就係講古就唔好博古啦，佢就係咁啊飛咗過去，嗰架車又冇事啦，然之後可以匯合翻佢哋。然之后就用呢一架第二架嚟嘅车咧，仲有最后嘅一个转头咧，真系转到啦。但系到最后咧，佢哋要谂点样离开，因为佢哋唔系净系要转嗰个窿嘛，到最后又要摆嗰个核弹头落去。好啦，但系而家问题又出现啦，就系佢哋剪咗条线之后咧，而家千辛万苦转到去嗰度啦。点知发现咧，佢哋原来冇办法遥远控制呢一个弹头爆炸，唯一一个方法就系咩咧？ 要一个人去揿呢个掣。 咁即系要有人留喺嗰粒陨石上面揿掣爆炸。咁喺呢个时候咧，咁佢哋就抽签啦，唯有抽签咁啊，到最后 AJ 抽到， 系 就系阿布斯维利士个女个男朋友，咁、到最后就阿布斯维利士就系话，咁冇办法啦，既然系抽到，我同你两个出去啦。 喺 临出去之前，佢突然间系咩咧？就系、是、整断咗佢嗰条供佢氧气嗰条喉咧，然之后拱翻阿 AJ 相机啊，布斯维利士就自己一个人喺下面话：等我嚟得噶啦，你一定要翻去帮我照顾我女啊！你应承我呢、这个就 系 你嘅责任。跟住就赶咗佢上去，跟住咧布斯维利士嘅要求咧就系、是、好简单，佢话我想同我女最后嘅谈话。咁就聯絡佢個女喺地球，我想講香港添，地球嘅呢個美國太空總署。咁然之後，布斯維利士就同佢講：對唔住啊，我冇辦法堅守我嘅承諾，就係我應該冇辦法翻嚟見你啦。但係我而家就我另外一個承諾，我就可以保到嘅就係 AJ， 我要送佢翻嚟。咁啊，你哋要好好地生活落去啦。咁樣咁到最後亦都中斷咗嗰個談話。然之後咧，就佢哋就嗱嗱臨就要起飛要走啦。咁嗰架飛機 得翻十幾秒。 係啦，當然有。系嗰架飛機，又係千辛萬苦，又係各種各樣嘢。嗱，我就係話個古仔難講嘅，講呢啲，我點講到佢轟天動地啫？總之到最後架太空船又起飛走咗啦。到最後喺千辛萬苦之下，布斯維利士撳掣，然之後炸開咗粒陨石，粒陨石就一分為二，就喺地球嘅左同埋右兩邊飛開咗。咁地球就冇事， 擦肩而過咗啦。 就係咁就拯救咗地球啦！我哋成日講笑咁講話拯救地球，呢個戲就真係拯救地球啦。 咁跟住 AJ 同阿 Grace 就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 啦。係啦，呢個戲到最後佢兩個就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啦，又結婚。 好精彩！其實你講得好好啊，蔡。 我講到佢喜劇咁樣就講到啦。你叫我講到佢真係好精彩、好緊湊咁，我真係講唔到。 我直情唔記得咗我邊個位喊添啦！你講到咁樣，應該好笑噶啦。 其實我都有心避咗嘅，我講嘅時候，因為我知道我講我都會 get emotional，所以嗰啲位我都有少少跳咗。我淨係講個故事劇情就推進咗就算 了，但其實都係最尾嗰度，布斯維利士選擇留低，咁跟住之後同佢女嗰個對話，佢係最感動咯。 係咯，嗰個位咧係最感動，呢個好緊要啦。 好啊，其實講得好精彩。好啊，咁我哋依家不如聽一下首主題曲啦，好嘛？ 好主意啊！ 我依家就主題曲翻嚟，轉頭再 都唔想聽我講啦嘛， 唔想啦已經。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们回来一劇之本的时间，刚才听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好好，你说得很好，我很希望我下次听一个你唱的版本。 我也希望你下次英文可以好一 点。喂，有天文要讲就交给你了。我们今次这个绝世天劫的编剧有三位的，分别是 Robert Roy Poole， 中文译做罗拔荣恩普格普洛啊，真系中文仲惨啊，译嚟做乜鬼啫？呢啲名啊，大佬啊， 第二位 Jonathan Hansling， 第三个 JJ Abrams 呢个名字我觉得好型啊。 其实 JJ 点解会易杰费？ 唔系，我谂 JJ 佢原本唔系 J 咩，可能系 Jonathan Jefferson， 我唔知乜嘢。 O K， 系啊，点都好啦，总之 Abrams 阿伯拉罕啊，中文 阿伯拉罕 几型啊。 O、okay, K， 好啦，咁我哋咧就知道咗个编剧啦，知道咗个导演啦， 知道咗啦，你开心啦而家， 好开心啦，唔系咁点都要讲翻， 唔系同埋好惨啊，我觉得编剧真系好多时我哋都唔知道系边个嚟噶， 即系会记得导演同埋 电视剧嗰啲都系啦，人哋个剧本真系好，我哋唔记得咗编剧，唔系我唔系话大家，因为我都系咁样啊， 嗯嗯， 即系我就再衰啲，我连导演都唔记得，我自己做导演啊、编剧啊、演员嗰阵时都唔记得你啲名。 除非真系做到好出名，譬如呢套戏导演会记得噶 ，Michael Bay， 即系佢都好多作品啊，即系叫做红咗啲嘅导演。 唔系，但我最想讲嘅系，其实我哋自己做戏剧艺术嘅咧，好多时咧，我哋都唔系话，即系我哋都想有人识嘅。如果有人系因为我个名嚟睇我嘅戏，咁就好啦。即系觉得系呢个系一个品质嘅保证，咁都系一件好事。但系其实咧，我到最后最关心嘅系真系个戏好唔好嘅啫。所以咧，我其实真系唔系好 care 人哋记唔记得我的名字。我希望人哋记得个戏好，就已经好好啦。所以我自己真系 withdue respect， 即係我都我自己喺呢行嘅，我亦都好敬重所有好嘅編劇、好嘅導演、好嘅演員。但係其實我諗大家都係同一個心態，就係我哋真係唔介意嘅。大家記唔記得我兩名？大家記得個戲就已經係最好。 係，同埋如果真係好嘅戲、好嘅劇本，你留得低係永遠都留得低嘅。 冇錯， 點都係。OK，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完《絕世天劫》嘅故事啦。咁不如我哋講下，其實我覺得呢啲好似咧係男仔題材，我好少睇災難片嘅。 哦，係啊， 因為我覺得災難片好多打斗啊，好多特技，好多场面系未必系戏嚟噶。 唔系，我想听一下灾难片点样多打斗咧？我想听下你讲。 即系其实统一嗰啲打斗戏我都唔系好睇嘅，因为我觉得呢啲、我觉得呢啲嘢 即系冇嗱打斗，我定义为 physical conflict， 可唔可以咁讲啊？ 可以可以， 即系physical conflict， 中文亦做肢体上嘅冲突啦，或者物理上嘅冲突啦、啊。最直接就系咩为之物理上嘅冲突咧？即系有个炸弹，你要拆个炸弹啊，系嘛？有道门阻住你，你要开道门啊。 或者咩为之物理上冲突？可能唔系好关情感事嘅，有时会 系系系， 即系纯粹啲动作上面，一啲场面上面嘅。即系可能我好中意睇戏嘅，我就会少啲，比较少啲睇呢啲灾难啊、打斗啊嘅嘢。咁其实灾难片嘅特性，即系譬如今次睇，我都几 surprise， 无啦有一个位，哇，我会喊到咁样嘅。 系， 即系灾难片我真系好少睇。而你咧，阿初，你中唔中意睇灾难片嘅？你男仔咪通常都好中意嘅咧？ 我冇噶，我净系我中意睇好戏咯。 OK， 讲完好冇啊， 好伟大。 唔系个问题系乜嘢系好戏先？好戏系、即系究竟我哋讲咗咁耐啦，我哋个节目乜嘢系戏先？到咗今时今日啦，阿 Winky 你点睇咩戏？你头先话你中意睇戏啊嘛，就系咪先？你话嗰啲 physical conflicts 嗰啲灾难片嗰啲冲突嗰啲咁嘅打斗嘅咧，你唔中意？咁你话你中意睇戏，咁咩系戏先？你觉得？ 我有戏做啊，即系唔知我作为一个演员啦、即系睇一个故事，佢唔系净系交代晒啲剧情，即系剧情可以好好噶，可以系因为咁样发生咗啲咁样嘅事，就咁样落咗去啦。即系我会见到个故事嘅，可能系喺剧本上面，但系有戏做系，譬如啲对白写得好唔好啦，佢中间发生嘅事系咪真系值得佢哋咁样去讨论先，而唔系其实我知道咗个剧情，你可以咁样落。因为点解我咁讲咧？我自己演一啲剧本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你冇空间俾我去做戏㗎喎。我会咁样諗㗎。我会觉得我睇完你啲剧本，我好知道你想个故事点样行落去。但係你啲对白可能唔係可以令到演员去做戏去发挥。即係中间佢哋讨论嘅嘢嘅空间好细囉。我只係见到佢哋好似一个 plot 咁样咁样发生咗啲事落去囉。 唔系嗱，我纯粹系一个即系我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啦，我想问下专业演员嘅尊贵嘅意见。咁我都唔明啦，即系你话咁个戏都系咁样 plot 噶啦，咩为之有戏做啫？我想你讲到你咩叫有戏做先，咩叫有戏啫？ 有戏做嗱，即系可能同一场戏，佢哋咪讨论紧一样值得讨论嘅嘢啦，去令到剧情推进啦。而喺讨论嘅过程里面，系真系好似抛波咁样咯，有事发生咯。 系有事发生， 系啦， 咩叫有事发生咧？我又想听你讲多啲啦。 有事发生啊，有事发生，有冲突有矛盾咯、啊， 有冲突有矛盾， 有起承转合咯、啊。其实好细嘅场口， 成嚿陨石飞落地球，咁都仲冇冲突。 咁 为讲到好宏观㗎啦嘛已经。即係如果好微观睇一场戏嚟讲㗎。我唔係话呢个剧本冇戏今次绝世天劫好有戏。即係佢大体上面成条桥我哋好明白啦。而佢可能每一场好细嘅即係譬如最尾布斯威士佢同 AJ 讲嗰段或者同佢女嘅一段说话係成个故事推进到佢嗰个位佢决定牺牲自己。即係一个佢做咗一啲可能break 咗佢同佢个女嘅 promise 嘅嘢，但系佢拯救紧地球，即系呢啲咪讨论紧一件大事或者一件小事啦，讨论紧一个 promise 咯，咪有一件事去讨论紧，系真系发生紧咯。 咁点解嗰啲美国太空总署嗰啲人围埋讨论？哎呀，而家有陨石撞埋嚟，咁嗰啲就唔系戏啊？ 嗰啲都系嘅。 咁真系咩啫，大佬啊？我想听你讲啊！ 你明我嘅，不如你讲。 唔系嗱，我谂可能因为我哋做导演嘅，特别系我自己。真係研究戲劇理論嘅呢咁我話諗得細緻啲咁始終 Winky 通常都係落場真係要落場打嘅做演員嘅呢有陣時就呢啲位置未必咁細緻但係我好感受到佢嗰個 passion 嗱我都話你明我啦 佢講唔出即係佢只不過係即係佢係一個好演員只不過係蠢啫冇嘢嘅咁所以呢我而家就即係講 好嘢 我講我觉得乜嘢系戏呢 我想听下你讲啊我想睇下系咪我諗我唔知我諗咁咩。 其实系啊你諗嗰样嘢系啊我觉得系啊。咁我又调返转头諗啦 ,Winky 头先佢讲啦话唔系咁即系唔会特别去追嗰啲所谓有啲打斗啊灾难片啊嗰啲去睇。咁我諗明嘅。咁但系我跟住问佢咩系戏呢其实我哋喺言语间听到佢讲咩。佢到最后譬如絕世天劫呢套戏佢 identify 出嚟讲出嚟话边啲位有戏。佢係讲临尾布斯韦利士佢对住个女即係大家一个喺嗰粒陨石度一个喺地球度大家联络然之后话我对唔住啊我冇办法 keep 到我 promise 啦、我冇办法即係兑现嗰个承诺我而家要。 好人性嘅呢啲嘢系。 啊！呢个近好多啦，近好多啦。我唔知我哋喺我呢个节目，我有冇讲过？我以前嗰个北京嘅老师李铭心老师咧，佢嘅名言就系话：乜嘢系有事啊？有事咧就系要有丰富嘅潜台词噶。啊，我译翻咗广东话。 系咯，有线。 咩系有事咧？佢话咩系有戏啊？ 我有事。 有事咧就系要有丰富嘅潜台词啊。 OK。 有丰富嘅潜台词。咁乜嘢情况有丰富嘅潜台词呢就係、是、有一啲嘢我哋唔係咁容易用言语去表达到。 係。 嗱呢个丰富嘅潜台词有好多原因嘅即係譬如佢临尾嗰个位布斯韦利士同佢个女讲Liv Taylor,Liv Taylor 真係好靓 by the way。佢同佢个女讲佢话 佢做啲咩 住啊。我哋唔好讲你住啊我讲你重要嘢啊你算啦我讲你重要嘢。佢布斯韦利士同佢讲对唔住我冇办法 keep 到我 promise。嗰个位系大家都好明白。然之后个爸爸喺度讲话我对唔住我冇办法 keep 到个 promise。 是。 这个位嗰、那个感动呢系嚟自于你见到个爸爸咁伟大佢拯救地球跟住佢话对唔住我冇办法 keep 到个 promise。而呢个 promise 系对佢嚟讲都系好重要因为佢临死佢话我而家临死啦我拯救地球啦但我有一样嘢要做就 是 我要联络我个女然之后同佢讲我有啲好重要嘅同佢讲佢讲对唔住。嗱呢一件事潜藏喺底嗰、那个所谓嘅潜台词啊，系不能言喻，亦都系大过我哋能够用言语所能表达嘅。 嗯哼。 但系呢样嘢系喺边度赋予噶？喺个剧本度赋予，系演员同埋导演去想办法呈现紧一啲系 more than words, deeper than words。是有深层意义的东西是人同人之间的交流人同人之间的情感而这一样东西就是戏了。所以你刚才讲话人性呢我同意的。只不过我们是几时去经验到这些然之后我们觉得是人性咯。到最后所有戏任何的情况哦唔通我真的看一个戏哦有个陨石来砸地球啦。咁有人想到个方法呢就是在那里转个窿然之后我们派啲机械人上去呢转个窿那个机械人呢到最后呢自己又会自爆㗎啦然之后呢就会爆咗拯救地球耶、yeah, 搞掂㗎嘛。 窝衣㗎嘛。 呢个戏大家唔好睇啦窝衣好睇喎。点解呀因为窝衣有人 性啊。 嗯， 点解我哋睇 Finding Nemo 啊？因为 Nemo 有人性啊，因为 Nemo 爸爸有人性，因为 Nemo 啲朋友有人性啊。我哋到最后虽然系以人法，但系我哋全部睇嗰啲系有人性。 系 人性嘅 element 系所有嘢嘅到最后嘅核心，戏嘅核心，我哋系睇紧人。就算我哋系睇和义， 系啊， 都系睇紧人。就算嗰个机器人系一件死物，都到最后我哋。牵涉嘅讲紧嘅系人性咯， 嗯、 不论你呢套戏系 The Day After Tomorrow、Armageddon 乜都好啦，所有追难片到最后我哋睇嘅都系人性，而呢一个就系戏啦。 系系，绝对同意，你完全系讲到我所有嘅心声噶。 系咩？我讲得到出嚟啊！哎呀，好彩啊！我几个 所以我成日话，即系譬如灾难片呢啲咧，我会花好多时间去睇好多好技巧嘅嘢，就系、是、我中意睇啲人性啲嘢嘅话，我咪会觉得到尾咧，到睇下你啲戏尾咧，即系我就会咁样等，我就可能或者女仔，我唔知道我自己嘅喜好咧，就会中意睇一啲人性啲嘅戏啊，冇咁多技巧。 我谂明噶，因为咧嗱，头先我哋提过一个 terms 就系、是physical conflicts， 因为其实 conflicts 咧有好多种嘅，可能有 external 嘅，可能有 internal 嘅，有啲系完全系 physical 嘅，即系有啲系内在、外在，或者系有啲纯粹物理上嘅。即系其实最末趣嘅 conflicts 咧，永远就系呢啲 physical conflicts， 佢系容易令到我哋紧张，但系呢啲紧张咧系。即係只可以一時三刻嘅啫，邊啲咧？最典型嗰啲咧就係、是，哎呀，詹士邦而家側邊有個炸彈，佢又俾人綁住，佢究竟佢會唔會解決到呢個問題咧？或者有個人無啦啦俾人老屈，佢走私國寶，跟住俾人綁住咗打靶。咁跟住又佢究竟能唔能夠逃出新天，然之後拯救地球呢？即係譬如係咁樣。 我突然之間我諗咪好似啲魔術表演咁咧。 係啊，點解我哋睇嗰啲魔術表演都係因為呢一個咁嘅 physical conflict 啫嘛？即係呢個咁嘅 external conflict。但係呢啲 external conflicts 咧，只可以係一時三刻嘅啫。 係。 如果淨係呢啲嘢咧，都唔夠睇。好啦，咁有人諗下點樣解決呢啲問題？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啊？哦，如果嗰個炸彈而家咧，一係炸死你，一係炸死你老婆。咁嗰個 physical conflict 慢慢就轉成一啲有內化嘅 internal conflicts， 係 咪啊？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見到一啲唔同嘅嘢咯。即係到最後，我哋要知道就係所有呢啲，如果齋係一個 external 嘅 physical conflict 咧，到最後通常都唔係咁襟睇，同埋好快就解決咗。 即係解決咗就冇嘢睇啦。 太空船爆炸又好，隕石撞地球又好，乜都呢啲全部 physical conflict 嚟啫嘛，全部用智力、用外力。去解決就得噶啦，但係最好睇嘅其實係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嘛。你諗下，如果呢個戲即係呢個絕世天劫冇 set up 到佢有個女嘅，喂，嗰條線完全冇曬嘅，咁搞唔掂喎。 即係上太空搞掂曬啲嘢。 仲有啊，有一個位我哋頭先提咗嘅，但係呢度我哋頭先講古仔，我冇細節講到嗰位，咪有一個人係臨上太空，佢走去揾咩啊？揾佢前妻，然之後探下佢個仔啊嘛。 係， 仲要係唔話俾佢聽係自己個仔嚟，送下太空船俾佢。点知佢哋真系拯救咗地球翻嚟，然之后嚟到地球嗰、那个位都系喊位嚟嘅。其实虽然系一个 side cast 系咪啊，但系嗰个 side cast 佢翻咗嚟地球之后，第一个嚟迎接佢系咩啊？系佢嘅前妻同埋佢个仔啊嘛。 系 跟住个仔嚟到埋嚟同佢讲咩啊？原来你系我爸爸嚟噶，你系我爸爸。 喂， 嗰、那个位，嗰、那个位都仲唔感动？嗰、那个几感动？一个男人佢上太空，佢拯救地球，佢可能会死嘅。临走佢净系放低一架太空船嘅玩具送俾个仔，唔讲俾佢听，原来佢系拯救地球。佢到最后净系做呢样嘢啫。第二日佢就上飞机，跟住喺个现场直播度，个妈妈先至同个仔一齐睇住个现场直播，话跟住仔啊。嗰个仔话：，咦，呢、這个咪琴日嗰个推销员，因为个妈同佢讲话推销员 啊 嘛， 系 嘛，跟住到最后个戏完结嗰位，起承转合嗰个合个位，佢嚟到系讲咩啊？佢话：，啊，呢、這个系我爸爸嚟嘅，个仔嚟到认翻我爸爸，咁样合，点解有一个咁嘅合啊？到最后嗰个位系咪去翻拯救地球？唔系啊，系喺个人同人之间嘅情感度嘛。所以到最后我哋谂乜嘢科幻片，谂乜嘢，就算你系赌嘅片都好啦。即系我讲以前嗰啲赌圣啊、赌侠啊、赌霸乜都好啦，到最后如果个人性嘅 element 搞得唔好嘅话，嗰个戏好极都有限嘅。 系或者睇完就算咯。 系啦，所以所有嘅灾难片，我够胆写包单，每一个灾难片到最后你都一定会揾到呢啲人性位嘅。 系、 每一个。一定係咁嘅，如果唔係咁嘅話，嗰、那個戲搞唔掂嘅。 即係甚至乎近年好興葉問啊呢啲打，好似好多打鬥啊嘅時候，其實佢哋牽涉到好多好多人世。 總要有洪代林㗎嘛，即係諗問葉問一言，點解你要有個洪代林啫？點解要有 阿准点都要出现啊，踩架单车行过噶嘛，叶准系咪？叶准师傅系咪？我应该叫叶准师傅。喂，大佬啊，点解要咁样布局？系因为如果冇晒呢啲位嘅话，斋睇佢打一啲都唔好睇嘅，唔应该系一啲都唔好睇。嗰样嘢只系一时三刻咯，即系唔会系深刻，因为冇咗人性嘅层面啊嘛。所以到最后戏，如果即系撇除咗呢一个我哋笼统话戏剧就系冲突之后咧，我哋成日觉得有戏嘅话咧，第一就系潜台词，第二就系人性咯。 冇错，嗱阿初头先咧咪讲到咧嗰、那个有个前妻有个仔嗰个人嘅，其实咧呢样嘢咧我睇戏嘅时候咧都不断喺度谂嘅，同上一集我哋讲开鬼眼咧，咪话即系有一啲事件。未必係主角去必須知道啊，或者佢要經歷嘅。其實呢兩套戲都好多呢啲咁嘅場面啦、而我又真係覺得有必要性喎。但係其實即係佢有冇幫助個故事推進呢？而個主角唔需要知道嘅情況底下，其實又有冇幫助呢？對個故事， 我諗我會調翻轉頭咁樣去描述，係呢一啲咁樣嘅細位嘅存在咧，係整個戲嗰個世界觀嘅建立。是整个戏嗰个环境嗰个世界嘅建立、因为如果我哋只系由嗰个主角嗰个 perspective 去睇嘅话咧，可能系会只系得某一部分，但系呢一啲其他嘅资料提供咧，系令到我哋 enhance 咗成个世界观同埋啲人物嘅层次、因为我哋知道咧，就算系我哋头先讲嗰个爸爸，佢有个前妻，然之后个仔，呢、一个古仔嗰个情感咧。其实唔系冇喺布斯韦利士嗰个身上发生咗，但系因为布斯韦利士死咗啊，而家嗰一个情感咧咁样冇咗，所以编剧喺嗰度嗰个布局咧，其实系想 fulfill 翻呢样嘢，等佢彰显到出嚟，所以先至你谂真啲啊，嗰一个角色上太空，佢上太空做过啲咩啊？接近冇， 系啊， 我哋净系知道佢要帮手上太空啫嘛，佢、负责喺嗰个钻探工程入边，佢负责做咩？冇人记得，亦都唔紧要。但系到最后呢一个角色嘅设立，由头到尾就系 fulfill 翻呢一样嘢，令到有一个位俾个编剧同埋导演去呈现翻一个佢觉得好重要嘅 element， 就系嗰个亲情。有一啲人佢舍弃咗自己喺个太空度，佢冇办法翻嚟，但系有一啲人佢翻到嚟，佢重拾翻亲情。咁喺呢一啲位度，其实我哋见到嘅就系个编剧同埋导演点样喺啲细位度令到成个世界观喺个戏嗰个世界观入边系可以圆满一啲啦。嗱、我唔系话必要啊，佢的而且确系可以 cut 咗嘅，但系嗰个系帮到成个戏呢一个大幻象呢一个梦境嘅完整性。 系 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觉得佢有一个必要性咯。 系，我都喺度谂，其实佢系可以 cut 嘅，但系我又觉得，唔 cut 喺呢一度又有一个好处，即系我睇我亦都多啲人性啦。我哋头先讲嘅， 佢令到嗰个戏真系有戏嘅位咧，可以提炼翻出嚟。因为到最后我哋唔系净系睇有一班英雄好有英雄感咁，然之后上外太空拯救地球 ，that's it。我哋系睇到多一啲人性嘅层面，所以呢啲位系绝对值得保留。就好似之前我哋讲鬼眼咁样咧，点解到最后个仔仔同个妈妈嗰场戏系咁重要？系因为嗰度系 highlight 咗一啲嘢，就系嗰个仔仔嘅问题点样化解，亦都见到嗰个仔仔同佢妈妈呢啲感情嘅 development 咯。 好啦，咁虽然呢个电影系有啲长，但我睇嘅过程都唔一啲都唔觉得佢长，一啲都唔觉得辛苦，而且系真系好有追看性嘅电影。 系啊，同埋如果你真系细致睇咧，其实有好多位咧导演啊花咗好多功夫。你记唔记得中间有一段咧？咪佢哋一齐喺度唱 I'm Leaving on a Jet Plane 嘅，嗰个位个处理好细致嘅。其实原本嗰个男朋友揽住个女仔唱，有少少伤。咁然之后大隻佬黑人好低咁，突然间嗰样嘢转咗好好笑，跟住大家突然间有个 beat 咁样，令到所有人一齐唱，令到嗰度转，即系有好多呢啲细节位，我哋睇人哋点样处理咧，编剧冇办法全部做晒，但系成个集体点样去做呢样嘢出嚟，令到个戏有得向前推咯。咁呢个系个戏入边有好多细位都好好睇。其实 咁调翻转喺船上面，佢哋处理咗好多嘢咧。其实我真系唔系好记得，我觉得佢哋好忙啊，处理好多嘢。我觉得佢哋有嘢发生紧，向前紧，即系个目标系追紧嘅咁。好啊，好有趣嘅一套电影，亦都非常之好睇。如果各位有兴趣，亦都可以，我谂买碟都唔系好难嘅。咁啊，《绝世天劫》呢一套戏，多谢阿初介绍俾我哋啦，亦都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啦。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人